不是内线大韩不在呢，等于他也少了一个优势点，就是他这两个优势点一缺阵，导致辽宁队在进攻端如果没有福格带队，如果没有赵继伟的话，他这进攻组织就不太流畅。另外呢，就是没有有把握的进攻点。 福格右侧45度角投三分，球不进，篮板球李慕豪拿到。就是他实际上这强点可以是什么呢？如果莫兰德在场上的时候哈，外线呢郭艾伦要打一个攻击点， 对， 很凶。内线呢大韩在。你外边再配一个福格，这个阵容啊确实也很强。朱熹在左侧45度角投三分，球不进，篮板球被对方拿到。但是现在呢，对方等于没有这样的配备。 对，辽宁队强在就是郭艾伦、韩德君这两个点本身就有这个、 外援的能力， 外援能力联赛最好的这个后卫和中锋之一，就是吧？这咱们说之一比较保险，再加一外援，他场上有三个强点，现在场上就一个强点。你一个强点打首钢这样多点开花的球队，非常有整体性，又能防守。 朱熹顶弧空位三分，球不进，篮板球 还是雷 蒙又抢到一个前场篮板，在篮下上篮得手，11分的分差了。雷蒙这两个前场篮板球确实是抢得太漂亮， 对， 整个这气势起来了。辽宁队的主教练杨明啊，也是赶紧请求一个暂停。在第二节比赛开场之后呢，北京首钢队啊，这一上来打了对方呢一个8-0，是吧，打了一个8-0，现在37-26了嘛。第一节比赛咱们是29-26领先三分球，这打了一个8-0之后打停了辽宁队。那现在确实在自主进攻能力上呢，如果像刚才周贺所说的缺少了那两个本土的核心攻击点，他现在福格持球都是首钢队增加外线的压力，他内线呢打不动首钢队， 对，他的内线优势一下就没有了。而首钢呢就是要高度有高度，要硬度有硬度，同时在外线还有强攻这种点，包括咱们说吉布森，包括方硕，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有一些优势的点。但是这边辽宁队呢相对来说他的阵容咱们看，就是应该赵继伟和福格都得回来，他回来就是这个阵容就是也只是这两个强点，而他内线其实在攻击力上也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大优势。 如果莫兰德不在场上的时候呢，你不管是朱荣镇、吴昌泽，是吧，这都是没有在篮下这种杀伤能力的， 对， 就他们没有这个篮下能够低位进攻的能力，他更多的集中在外线。你要想得分，可能外线呢赵继伟和福格这个双空位就得在， 对， 但如果在的话呢，莫兰德上的时候呢可能对赵继伟消耗就过大。 对，朱荣镇相对软一些，这个吴昌泽呢相对矮一点， 对， 他打法靠外，但是首钢的内线呢说话这硬度高度都是够的。 这三个人啊轮着来，是吧，朱熹、范子铭和李慕豪。福格突破，这撞在了李慕豪身上，球失误了。吉布森，哎呦，吉布森啊也同样在进攻当中这个时机选择不合理，被赵继伟制造了一个撞人犯规。吉布森已经三次犯规了。 哎，这边严军吹的时候啊还犹豫了一下，看着那边那个裁判，是吧，到底是怎么吹。 因为这个球啊说实话和福格撞书豪那个很像， 对， 对吧，就是跳一个小跳步落下来的时候正好和这个防守人接触撞的一个鞋。 那怎么人家那没吹吹咱们这个。 这样呢，因为吉布森已经三个犯规了，所以把他现在暂时呢拿到场下换上林书豪，这样呢靠书豪在上线的进攻组织，对方传向篮下，朱荣镇第一下呢没攻， 哎，咱们说朱荣镇软一点， 对， 是吧， 没敢攻，而且呢传球的意识啊差一点， 对， 被首钢队这边把球给防了下来，还是37-26，首钢队呢依然是领先对手11分球。方硕急停投中投，球不进，李慕豪抢到前场篮板球再转出来，哎，不着急，方硕再往篮下倒到左侧0度角，这球给的位置不是很舒服，重新组织阵地进攻，还有7秒的时间，书豪来要一个掩护，吉廷投中投，球短了，书豪呢今天还没有将球投进， 对 吧，对方转换反击投三分也不进，两边的命中率现在下来了，确实你很难保持着像开场那么高的这个投射命中率，因为防守有强度有消耗的。方硕导出来给左侧林书豪，上来给林书豪做一个掩护，对方呢换防，首钢队导到进攻的右侧，雷蒙再来找掩护之后罚球线的急停中投漂亮，空心入网，39-26，10-0。第二节比赛上来这4分钟啊，首钢队打了一个10-0。林书豪在上线来限制赵继伟，赵继伟突分，福格零。